但自个儿的手啊脚啊还是发凉，而且自个儿的关节就跟生了锈一样，浑身呢串着疼。 嗯，那徐主任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令人难受的现象呢？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，因为春主生发，这个生发呀，不但是好的东西它生发，那坏的玩意儿、坏的东西啊，它也一样生发。咱们看有一些啊，这个流感、瘟疫这些个病症，都是在春天盛行。还有呢，这个外邪、病毒，它也是一样，也是在这个季节它要生发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元阳不足，那咱们呢就特别容易犯病 哦，抵挡不住这些外邪了。 没错，那咱们人体的这个元阳之气呀，它是先天之气，那么它对于咱们的身体而言，这个元阳之气它是一个消耗品，就是说咱一直在使用，一直在消耗它。那你总是使用总是消耗，那元阳之气它耗损的就越快，那么这个疾病呢就越有机会趁虚而入，那这个时候咱们生命呢也就越短暂啊。这话一说大伙儿都明白，所以我才会说呀，大补元阳的治法它是治病的一条捷径，也是中医治病的最高境界。但这个元阳之气它是与生俱来的，元阳的耗损呢它又是一个自然规律，那你想要大补元阳谈何容易啊。大补元阳的治法为什么就能打破常规呢？说到这儿，我先给大伙儿讲一个故事。97年的时候，我那会儿呢去广西考察咱们新一批的仙蝉，这是一味中药。那么这个供应商老蒋，这人啊他不仅仅是一个药商，这人呢也是一个慈善家。这个人他一直在关注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，我就觉得他做的这事儿啊很有意义，我就提出来跟他们一起去家访，顺道给老人们呢好好脉看看病。那么离最后一位老人于秀莲的家那还有个百十来米的距离的时候，一只大黄狗突然的就窜了出来，哎呦把我吓一跳，我以为是山间的那个野狗啊，可能是要咬人，哎呦那会真把我吓个不轻。这老蒋呢就赶紧把我护在身后，他说徐大夫您别怕，这狗啊是于秀莲老人养的狗，他认识我，他是来给咱们带路呢。 哦， 那我们就跟着这条狗啊跟着他走啊，等我们到了那个小院门口，老人家呢已经迎出来了，拉着老蒋的手迎我们进屋坐。当时我就注意到，这于秀莲老人他这个走路啊是深一脚浅一脚，我仔细一看，哟，这老人的右腿呀他是瘸的。 哦， 接下来我就问怎么回事啊，老人笑了笑说，哎呦这脚瘸点算个什么呀，我现在能走啊我就已经是很高兴了。他呢边说边给我指了指靠近墙角的一个带木轮的一个木板，木轮子上面有一个木板，他指着这个就跟我说，您看呢我之前呢只能靠这个代步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于秀莲他是一个苦命的人，老伴儿呢走得早，剩个儿子在外头打工，结果呢前些年呢这儿子从那个脚手架上摔下来，不幸呢就去世了。 哦， 那么这个 开发商呢也不知道打哪儿搞到他儿子的高血压的诊断书，就揪着这点儿，就说他儿子呢隐瞒病情参加高空作业，最后呢就只赔了丧葬费。 嗯， 咱说这倒霉的事儿让这个老太太碰上了，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。那么于秀莲她刚刚处理完了儿子的后事儿不到一年，于秀莲的双腿就一直疼得疼痛难忍，而且行走困难，这不得上医院去查一查呢？一查查出来什么病呢？是两侧的股骨头坏死。 哦， 而且这个股骨头已经出现了塌陷变形。那么医院看到这个情况就跟于秀莲建议啊，您得做一个髋关节的置换手术。当时这个手术做起来呀，在咱们国内啊还不是特别成熟。 嗯 啊，这手术你说它不成熟，那手术的风险大咱不去说它，这个费用还特别高。所以这于秀莲那就一直拖吧，拖着拖到最后呢，他站立都成了问题了，没法子，就找人做了一个小板车，靠双手在地面滑拉着行走。 嗯， 你想想，人趴在板子上啊，两个手滑拉这么个走路，真的是觉得很惨。后来呢，就这事儿，老蒋啊，他在走访独居老人的时候，了解到于秀莲的他这个情况，就为他募捐手术费用，同时呢还给了他一些鲜蝉尾让他熬汤喝，就跟于秀莲说，我给你的这个是好东西，你呢在手术前你先好好的养养身体。 嗯， 那谁知道啊，这个于秀莲呢喝了一段时间的鲜蝉汤之后，他总觉得自个儿的骨头里头有一股热流跟那儿窜动。 嗯， 而且呢他发现呢这个疼痛啊明显的减轻。两个月之后，那个手术的钱还没给他凑够呢，这个于秀莲他就能扶着墙蹭着走了。 哦， 哎呦，当时他能走的时候，他当即就让老蒋停止了募捐。他跟老蒋说，哎呦老蒋啊，要不我再喝一段试试。哎，他想再喝一段时间的鲜蝉汤看看这个情况。结果呢他一直坚持喝了有半年。这个半年之后，于秀莲呢能慢慢的走动了。医院检查呢竟然发现他的右腿呀有点短了，走起路来呢，哎，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呢叫跛行啊，咱们老百姓呢就说走路有点瘸了。但是呢他那个坏死的骨组织有再生的现象，所以这个检查结果让所有的人惊诧不已，连老蒋他自个儿都觉得意外。他说呀，我当时啊只是觉着这鲜蝉的补益作用很好，我想给老人家补补身子，我是万万没想到竟然把他的腿给治得个七七八八了。 嗯， 这老人家呢他也笑了，他说呀，我现在不仅是骨组织再生了，我就觉着我整个人呢都重生了，虽然老头儿子都不在了，但是一想到还有这么些个好心人惦记我关心我，我觉得我就得好好的活着。那咱们这话呢又得说回来了， 嗯， 为什么这个鲜蝉它能带给于秀莲老人这么大的惊喜呢？那其实之前呢我跟大伙儿讲过，我们只取鲜蝉的尾巴实现大补元阳的治法，因为鲜蝉尾巴这个部分它的药效最强， 嗯， 能够补肺 益肾、助阳、益精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它还有一个任何药材都不能代替的效果。 什么效果呢？ 叫再生能力。 哦， 哎，懂中药的人呢，大伙儿都知道，这个仙蝉，你把它尾巴给它斩掉了，它一个周期后还能长出来。因此呢，以仙蝉尾入药，便能培补先天之气，也就是我们的元阳，并且呢，能够使咱们受损的组织再生。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，不管是去年呢、前年呢、多少年以前，用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觉着自个儿好像年轻了。因为这些朋友的脾胃，他又有这个消化能力了。咱说老年人都吃不下，吃得少，哎，这老年人胃口好了，他的关节能够灵活的弯曲，老百姓说能够打弯了。而且这个心脏原本呢是跳跳停停，现在觉得呢心脏的跳动它有力了，就好像是什么呢，就是所有的自个儿的这个生命系统好像得到了新生一样，它有序的运转，那自然它就会有年轻的感觉。那我们几代人在用大补元阳治法的时候很有讲究，讲究什么呢？讲究这个药引子姜红茶，它不但作为药引子，它还能发汗，能够帮助咱们身体排除外邪。那么在中医上，这个属于什么呢？叫汗法，出汗的汗，办法的法啊，中医上属于汗法。在医案第九卷当中，这个就得说到94年4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我接诊过一位患者，这患者呢61岁，叫秦兵。当时呢，他是被一大群家属是用担架抬到我这儿来了。因为那个时候他整个人呢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行动了，处于那种昏迷的状态，那个舌头捋不直，也说不清楚话，四肢呢瘫软，而且还出现了偶发性的痉挛。把他给扶到这个病床上之后，我就瞧这个人，他弓着个背，蜷成一团儿，神情呢是一种痛不欲生的那种表情。我摁了摁他的胳膊，我就发现这个人的肌肉几乎是没有弹性了，而且摁下去就跟摁的那个木头一样，瘦骨如柴。那个状态，我说句实话啊，把我当时刚入门的那个学生给吓够呛。他说，徐老师啊，他这个状态还是送医院去抢救吧。我说怎么的了？你学这么久的中医了，你到现在你还认为中医只能治慢病啊？这个学生他刚想说话就被家属给打断了，就说，徐大夫可不能送医院，我们这会儿呢就是刚从医院出来的。那么经过仔细的问诊询问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个患者是2个月之前牵着个毛驴啊去磨面粉，结果那毛驴呢受了惊了，突然就发狂啊。那么这个患者在拉扯的过程当中突然往地上一倒，当时呢神志不清，右半身不遂，左肢发抖，被过路的乡亲们呢就送到了医院。那医院看他当时的意识不清，喊他他不应，牙关又紧闭，膝盖胳膊肘子又僵硬，人的四肢又缩成了这个背弓状，全身呢又是一个寒颤，冷得个不行，在那发抖，就给他做了个 CT， 诊断是什么呢？叫脑破裂伤伴重度昏迷。当时呢决定给他止血、脱水、抗炎、降颅压。我看了家属拿来的病历本， 和一些票据，显示这个患者在住院期间每天竟然输液量都在2500毫升左右。 嗯， 结果呢，治了8天，昏迷加重了，咳嗽了，气促了，上不来气了，医院呢就通知家属，就说这个患者现在病危啊，各项手段上去效果不明显，就让家属呢带着患者出院准备后事。那这个家属啊，咱们都知道自个儿的亲人呢不忍放弃，那么多方打听才来找到我。 嗯， 那么当时一位家属他还跟我讲，徐大夫，您呢就尽力治疗吧，即便是治不好那我们也认了。那我当时就说，你们既然选择了我，你们不抛弃不放弃，那我肯定会竭尽全力。那么作为家属，你们也别说什么认了之类的话啊，你们都没信心了，你让患者上哪儿去找信心呢？还有一个，这患者呢平时有高血压吗？我得问问呢。家属说有，我给患者切脉，我发现他这个脉微数，舌苔呢是舌白，那么四诊合参，我判断患者是脑中风，属于重脏腑的痹症。这个病人平时血压偏高，而且当时的情况呢正值春季，春季啊风邪入体，这就给患者发病提供了一个条件。后来呢又因为抢救的时候大量的液体的输入，液体是水， 嗯， 水是寒，使这个阴寒收引，我再一摸病人的手脚，冰凉冰凉的。 哦， 这就说明病人身体很弱，病人身体当中的元阳之气呀，就像是被一层寒冰给固化住一样，所以呢，就使得病人脑窍欲闭，昏迷不醒。因为病人的病情很重，中风这个病，之前跟大伙儿讲过，他讲究的就是争分夺秒，啊，讲究的就是跟这个时间争这个命。那为了让病人尽快的醒来，我制定了一套方案。这第一呢，就是要驱走风邪、寒邪，把病人身体中固化在脑窍的这个外邪给它驱走，来救受困的元阳。 那要怎么做到呢？ 怎么做呀？这个中医上有一个治法叫汗法。 嗯， 出汗的汗，办法的法，汗法就是通过使患者发汗来驱走外邪，而姜红茶恰恰呢就能起到这个关键的作用。 哦， 这第二个，给他大补元阳，元阳之气他镇守阴阳气血五脏六腑及人的一身之气，这个元阳之气它要是足了，就好像是咱们在寒冬里拨开了乌云，重见了天日， 嗯， 使这个淤阻的经络气血重新疏通。所以呢，我就让人赶快以重剂量的干姜、红茶、灰树花、猴头菇来无火急煎，煎这个姜红茶啊。那么因为患者当时他已经处于这个昏迷状态了， 嗯， 你这个药你喂不进去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把煎出来的给他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呢我让我的学生用导管从鼻子给患者灌进去，每一次呢是60毫升，每半个小时呢灌一次。另外呢用这个姜红汤呢给他浸湿了这个毛巾， 嗯， 热敷在患者的前胸后胸，然后给这个患者蒙上厚被子，使得这个腥温之气打开这个患者的腠理，让这个让他身体这个 当中的风邪、寒邪能够尽快的出来。当时我就问他们家人，我说你们今天晚上谁守着病人？他儿子说，我守着吧。我说好，那你好好的看着，你父亲半夜就有可能醒过来，醒过来之后你要是看他出汗了，你就给他用姜红茶送服，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能让他再次的受寒。 嗯， 他儿子点点头说放心吧大夫。他的儿子呢就睡在病人的旁边，半夜的时候患者真的是睁开眼睛了，虽然说啊这个四肢依然是瘫软，但是抽搐停止了，一醒来就嚷嚷着要小便，浑身的大汗淋漓呀，一家人是兴奋不已呀。他儿子想起我的嘱托，然后赶紧给病人用大补元阳的治法，就这样病人醒过来了。 嗯， 第十天的时候病人来复诊，我摸摸病人的手脚还有身上热乎乎的，病人自个儿讲，我这身体里边像是有一个小火炉一样烤着我呢。 哦， 每天晚上服完了那我就会出汗呢，我这个汗一出完，我不仅仅是全身的舒坦，我连这个脑子都清醒了不少。但是患者他又问我，啊，徐大夫，我这汗怎么那么臭啊，而且这个颜色也看着脏脏的。我当时我就笑了，我说这是好事儿啊，说明您体内的血瘀毒素在通过汗液往外排呢。 嗯， 你再用几天，你的大便可能也会开始变得腥臭，这些个都是正常的现象，而且还是好现象，你不用担心。所以呢在救治的过程当中，这个药引子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汗法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没听说过，这个汗法是我们中医治疗的八大法之一。这个汗法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那么用上大补元阳治法的这个膏，大补元阳一个大周天，元阳之气它通了百脉之后，患者他就恢复了正常，他能自主的行动了。随后呢他儿子呢就带他老父亲上医院做了一个 CT， 想查一查当时摔跤的时候啊那颅内的淤血还有多少。 嗯， 检查的结果显示出血的面积明显缩小，脑破裂伤的密度也明显的降低了，这全家人就觉得不可思议啊。 嗯， 到处就跟人说徐大夫能妙手回春呢，但其实呢不是我能妙手回春，因为我说过我老太太我不是中医的缔造者，我只是一个中医的传承人。那么大家伙真正的想崇拜的，你该崇拜的是我们中医的先祖，就是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智慧结晶，让咱们的生命呢能够得以延续。咱们就比如说你像咱们的大补元阳的治法，他用的就必须得是九月初九重阳节取的井水。 嗯， 井水是古代传统当中我们中医炮制中药常用的水，所以呢在传统的中医当中井水时常被用来炮制中药。像这个食物本草当中就记载，井水它利人疗病平淡，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，有从近处江河中甚来者欠佳。这话我不知道大伙儿听明白没有。 嗯， 就是你取这个井水制药熬药，那么从地底下越深的这个水越好为上，那么或者 你从近处的江河当中，河里的水，渗来的这些水，欠佳。也就是说，井水也不是说什么地方的都可以，必须得什么呢？要远离河流。因为河在旁边，你这个井水就有河流的水渗过来啊，所以要远离河流的井水最好，而且越深越好。那这本书里他还讲了，如果在人家稠密的城市，就说啊，城里也有井啊，城市的人口稠密呀，那这种井水会有沟渠污水杂入，这个时候井水里边它是有碱的，那中医上认为这样的水气味巨恶，这样的水不但是不能炮制中药，而且就是泡茶也好，酿酒也好，你做豆腐也好，那都不行。所以您看，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，如果您现在生活在城里，您吃到的豆腐绝不是您在农村的时候吃的那个豆腐的味儿，那个味儿是差了很多，没比较你不感觉。你把城里的豆腐跟农村的豆腐你比较一下，哎，农村的豆腐有那个豆香气儿，原因呢就在这个水上。所以啊，每年炼制大补元阳的制法，在每年的九月初九的当天，我们肯定是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来取井水，因为只有这个重阳水它熬制出来的大补元阳制法的这个膏，它才能一拉成丝大补元阳，这个呢就叫做传承。 好的，非常感谢徐主任为我们分享中医药文化，也先请您呢稍作休息。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，哪怕架上药生尘。这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中医人，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，心正药自真。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，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，实实在在， 真的太好了， 太谢谢你了，徐主任呐！ 徐教授啊，肝肠气短讲三方，百姓把它挂心上。 有情义有担当，我有把握自强，几百草原上，这世界都香。 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徐教授，你好，我这是第二次跟你通话，太荣幸了。 哦，第二次跟我通上话了，之前什么情况啊？跟我通话？ 你看，就是那回跟你通话呀，你说给俺家那死多亲，他不是药治不起来，你给他一个方，治好80%了。 哦，治好80%了， 哎， 太好了， 哎，那个徐教授啊，我有点小建议。 啊， 就太好了，就是印象太好，跟俺这病治挺好。 啊， 我就写两句，我念您听听啊。 给我写两句啊，好好好，您说， 哎， 啊。 娘，老啊， 哎， 广播里面传佳音，患者心里亲友亲，广播排行实在忙，他那一番来问候，暖暖话语暖心田，面南杂症一扫光，苦口良药是好方。千家万户都欢腾，欢来大家健康康。徐教授讲得很透彻，肝肠气短讲三方，百姓把他挂心上，担心他八十过度，怕他躺在病床上。身体恢复原来样，国事大家俺得帮， 我家富了安泰强，这精神永放光芒，世世代代传承气弘扬。 哎呦哎呦，你看看你这一通说的呀，把我们这夸的呀、真的是不敢当，真的是不敢当。 我不是夸徐教授，我亲身体验，我以前脑瓜可好，现在就老头头里不好了、 其实我知道啊，咱们这些这个老同志啊，老年人呢、这身上的病啊确实是越治越多，跑来跑去这病呢总也治不好，大伙儿也都愁，所以自己家里吧，这个传承下来有这么几百个方子，我就觉得吧、应该拿出来为这个社会呀、为咱们人类做贡献、给咱们这些老同志呢，把这些常见病、老慢病、疑难杂症，或者是久治不愈的，或者是吃药伤了肝肾的、伤了脾胃的人呢，给他来治治。当然不能说所有的病人我都能给救治了啊，但是呢我就觉得我是在尽力，我们所有的大夫、不管全国各地他们都在尽力，就是让大家、 像前人一样、 就是让大家什么呢，都健康起来、然后过好自个儿的晚年生活、 哎呀谢谢、徐教授祝你长寿啊，太好了， 谢谢咱们都长寿啊，好，再见 、 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您好。 哎请讲。 哎那个徐主任、这那有缘找到您。我呢、简单介绍一下我病、就是我呢是那个心脏那个做完大手术以后啊12年多了。 嗯嗯。 现在呢主要就是早上有时候一起来吧就跟喘不上，就是 上不来气儿 啊。喘不上气来似的，完了呢、就得躺一会儿，就得难受。完了，牵扯到我的眼睛，眼底病变什么的，黄斑病变。 黄斑， 这是最重要的。我现在就是好像眼睛越来越刺，就看不见字儿了。哎，这是有缘找到您。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？ 我今年65了。 您今年65，您这个眼睛什么时候发现眼底黄斑病变的？ 大概有不到2年。 不到2年是吧？ 对。 现在达到什么程度，正前方这个病变的眼睛人是能看清五官吗？ 一只眼睛能，左眼可以看清，右眼睛已经就是就不行了，就已经就是看不清楚了。 你平时的舌苔是什么颜色？ 有，我还没注意舌苔。 舌苔没注意是吧？平时有没有有点怕热呀什么的？有吗？ 有，就是一睡觉是吧？就是脚都不敢搁被窝里，就在外面。 所以呢， 非得凉。 你要知道啊，就这个症状和您的心脏的病就导致了你的眼病。您知道吗？人呢，这个热呀，热它会形成淤堵。淤堵呢它会在热在身体里它会产生脂肪，知道不？它会堵血管、咱们血脂高啊、胆固醇高啊，就是这个热慢慢来的。所以很多人呢他之前对这个热就热点呗，少穿点不就成了吗，对不对？少盖点不就成了吗？没把它当回事儿。慢慢热得很了，这个热呢会形成淤堵。淤堵呢会把咱们的血管堵了。像你的眼底黄斑这个地方、黄斑区啊、它这个地方就是眼底的毛细血管、它得给它供血供氧。那您之前的病、有心脏病上了支架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就是您的心脏的供血供氧之前就有问题。那么心脏如果说供血供氧有问题，那么你的眼睛的供血供氧那就更有问题。所以解决您这个病，您现在的饮食首先要注意，饮食不能吃热的东西，平时呢蔬菜水果得多吃。那么治眼病呢，它有一些这个要注意的啊。眼睛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病，眼睛涉及到肝、眼睛是肝脏的代言人，说明什么呢？您现在整个身上的这个我们说啊，肝呐、肾呐、 人的微循环呢，它都堵了。包括最近一段时间，您觉得这个心脏都特别的堵，早上起来以后，血液循环跟不上，你要想起这个血它供不上，你心里就堵，在床上得躺一会儿，啊， 对， 是不是？那你要想治眼睛，你得连着这个血液循环都得调。那两种方法，一种呢，咱们就是找大夫望闻问切的吃药，这是一种。 嗯。 第二种呢，就是食疗上也得增加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我们讲的非常规的治法，调理人的元阳之气。不过我现在没药啊，大补元阳的治法它对你特别适合。没药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做一些相关的指导。饮食上您可以吃一些这个调心的，因为你的心脏供血供氧改善，那么眼睛的供血供氧也改善啊。您呢可以吃一些，比如说啊，绿豆汤、绿豆凉粉、蚕豆的凉粉啊，藕粉，透明的食物，包括这个大西米，这都是不错的补心的，包括银耳啊，这都可以啊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要让您呢有一个穴位，您得去做一个按摩。 哦。 啊，这个穴位呢叫神门穴。神门穴呢，它是手少阴心经的穴位。按摩它一方面调理你的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得吃中药了。这个中药呢，我得开给你。开给你呢，你得找一个中医大夫。我开的方子，找中医大夫去给您再号一下脉，看看我开的这个方子针对您这个眼睛吻不吻合啊。现在来不及记了，我把方子开了，半个小时以后你就拨打电话问一问，就能抄到这个方子啊。槐花、蒲黄各12克，连翘、泽泻、车前子各10克，夏枯草、丹参、黄芩、茯苓各15克，白茅根30克。这个如果你的眼底的我们说黄斑区有萎缩，那么就加桃仁、葛根各20克。如果你是渗出型的黄斑变性，那就加牛蒡子9克、阿胶12克、水煎服。要吃的话，这个时间也是比较长，一般是3个月一个疗程。 3个月 一般就是2到3个疗程，3个月一个疗程。你找中医大夫号脉吻合你就用。这是一个就是专门针对眼睛不针对心脏的。如果有这个大补元阳的治法，你听我讲到了，我这儿有药了，你把它定上，连心带眼睛一块调好吗？ 好嘞，辛苦您， 不用 谢，谢谢， 不用谢，不用谢。 好嘞，以后再去找您。 好，再见。 好，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徐主任你好。 你好，请讲。 我是个老农民啊。其实我问这个也没啥不认话 啊。 说话这个大老粗。我就是说说点事实啊。 好，您说。 我是这个飘一直了。 那您什么情况啊？您说给我听听。 我是在这个2008年时候把脑血管堵塞了。 脑血管堵了。 可不是，那儿子闹都偏凉了都，一直直在一直在床上躺着。另外我都还有心脏病，还有心肌缺血、心律不齐，还有冠心病。我这两个病啊，说实在吧，都特别严重啊。这两样病啊，可把折腾回来，我跟你说。我真的那会儿老有就想死的办法都。不想不想活了，的话就是那想死的那个想法。 您这个病啊，即便是想死，有朋友都跟我讲，我想死都死不了，因为我动不了，特别的受罪，自个儿受罪，还拖累家人，对不对呀？ 对呀、啊，自己受罪的话，比如说那我处理家人呢，那孩子们在外面上班，老板在家还伺候我。 嗯。 那我又合上之后，感觉这个身上不一样，就是身上那个。那胳膊那个腿啊感觉有点好劲儿，就是身上有劲儿多了，就 身上有劲儿了， 走走的多。 嗯 啊，那手上出汗，身上又出汗。 嗯， 这尿也多。 嗯 啊，这身上又出汗之后啊，就是身上这轻快多的多了，就 轻快多了，太好了，见到效果了。嗯 啊，大概就是有八九天吧，那会儿我记得。 嗯嗯， 我就坐起来的时候，这一边有劲儿了，身上 啊，坐起来有劲儿了。嗯， 啊，他们过来，我吃饭给我端来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可以自己吧，慢慢的弄吃饭了就。 嗯， 哎，后来那个手指头啊，就能动一动了。 嗯嗯， 嗯，我说，这次啊，又希望又盼头了。 是，开始见好了。嗯。 啊、嗯！后来我不用缠着，我自己能站起来了。 哎、后来不用缠着也能站了，太好了。 啊、嗯！我觉得这次挺还行，还有希望，有盼头了，我特别高兴 啊！ 特别高兴，嗯。 啊！我又站起来了，流汗，我又、嗯、我有救了，有救了，这次有希望，有盼头了。 您这是真高兴了，是吧？ 啊，真的是高兴 啊！ 啊啊！嗯。我以为我得到这个病以后，我认为啊不能再起来了，真的、 啊、以为一直要躺到死了、 啊、 是不是啊？ 嗯，结果还能站起来、 嗯、 还能起来了。 是 啊，你说我那么高兴吗？ 没错，特别的高兴，因为有了希望了。那接下来您就得接着吃药，对不对呀？ 是是是啊，要不说我这次咱又希望又盼着吧，这次花钱也没白花。 嗯， 哎， 我跟大伙儿说呀，咱要花钱的地方，一定让大伙儿觉得这钱花的值。您看，您这钱是不是花的值啊？ 是啊，我喝到一个小周天的时候， 嗯， 哎，不是我自己能吃饭，能上个厕所呀， 啊， 弄出门还能。能出去散散步，虽然走不远吧，能出去转悠转悠了。 嗯嗯，不过我在这儿跟您说啊，不管怎么样，咱是大病一场了。现在就算是下地，得悠着点儿。不过呢，现在您恢复的确实真的是不错呀。 啊，是啊，就是不错。 您现在这种情况呢，治病的前期呢，效果非常好。每天你现在服用呢，量就减一点儿。早晚各服十克就成了，用那个姜红茶冲服啊，那么也别服多了，每天坚持把这个小周天的量给它吃完，坚持喝，平时呢胳膊腿啊坚持锻炼锻炼，慢慢的咱们的身体啊就会恢复的越来越好了，行吗？ 啊，行，我听你的这个故事啊，谢谢你俩这回啊。 不用谢，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，再见。 好，大家好的。 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徐主任。 哎，你好，有什么问题您说、 哎、啊？哎呀，我有个问题呀，想咨询您。 哎，您说。 你说我这些年呢，身体也一直也不好，主要就是这个冠心病特别严重。 嗯。 冠心病还带着心绞痛。 哦，是严重了。 每天吧。 嗯， 对呀、啊，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就得压着那个胸那块儿啊、 嗯， 才能行。 嗯嗯， 也才能缓解疼痛，要不就睡不着觉啊。 嗯嗯， 呀，除了这个心脏不好，我还加上一个低血糖， 还有一个低血糖。嗯嗯， 是这个低血糖经常犯 啊，这个可不太好。您这个低血糖啊，要是再配上这个冠心病啊，那就了不得了啊，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。 是，要犯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脑瓜子全是汗呐。 嗯。 呀，心脏啊也突突的。 嗯。 那现在都不敢出门，不能走。 你这种情况搁到谁身上，谁都不敢出门，就怕在外头没人的地方、 嗯、 要是一犯病，那真是不得了的事儿。 是，有时候一走道啊，走走就觉得这心一空，然后啊就觉得满脑都是汗。 就得坐那块儿啊，坐那一会儿。有一次，我出门去买东西，哎呀，人有点多 啊， 我就觉得要来病了，我就想啊，赶紧出来出去。哎呀，没等我出去呢，我就不行了，脑袋全是汗呐。哎呀，我就说我要出去，可是挤不出去呀。那时候啊，都就有人呢，那个人挨人挤着我能站住，要没人呢，我就得躺摔那儿了。后来呀、那时候呢，后面那有个男的挺好的，也就说呀，那个这个大叔啊有病了，也大家伙啊还让他一道给我拽出来了，拽出来我就在旁边坐下来了，吃了两块糖，缓解一下，手脚啊不抖了。 您这个是低血糖犯了，您这个心脏病啊还没跟着一起犯，要是跟着一起犯那是大事儿。心脏病的抢救最多也就三四分钟，真的是来都来不及。 是啊，那要是一起犯那指不定在哪儿呢还。所以啊，我就想让徐主任呢给我看看，有没有啥法啊给我治治。 这位先生，我跟您讲啊，您这个病啊，在我们中医上认为呢，是气虚阳脱导致的低血糖和冠心病。那在治疗您这个病的时候，之前您怎么治疗，我这儿是不知道。但是我这儿要是治疗的话，是要益气回阳固脱。那么，这两天您听广播节目，我讲了不少元阳之气跟慢性病的关系。如果说您能用上，那是最合适的，因为它见效特别快。但是呢，我又非常可惜，为什么呢？我非常想让您用上，但是我手里现在确实是没有。但是咱也不能干等着，有病啊得治。那这样，我用常规的方法给您把这个病呢治疗一下，但是效果是很好的，可是就是有点慢，您得有信心吃药。在开方之前呢，我得先问一下，您觉得这个手脚平常是冷啊还是热呀？ 这个你感觉正常还。 啊，正常，也不是偏冷也不是偏热，是不是？ 是。 好，那我说一个方子啊，您呢听一下。您这个方子呢需要用人参12克，人参呢要另煎啊，太子参30克，麦冬12克，五味子6克，山茱萸12克，龙骨30克，龙骨要先煎20分钟，牡蛎30克，牡蛎也得先煎20分钟，淮小麦30克，炙甘草5克，大枣5枚。这副药您抓20剂，2次水煎服，每天1剂，分早晚服用。这个方子对您的病症来说，它可以起到益气回阳固脱，养心安神。记住我的要求，怎么个煎，这是咱们补法。啊，这位朋友掉线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请联系一下，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再给接进来。好，注意呢，这位朋友的电话又进来了，刚才您掉线了是吧？ 没事， 咱这个病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熬这个药一定要按我们的古法炮制这么熬啊，哪个先煎哪个后下，记不住的话，你回头打电话的时候你把这些问清楚了啊，问清楚就成。我刚才说的就这些啊，您呢就先用好吗？ 好，那谢谢你徐主任。 不用谢，您先喝着看看效果。效果明显，咱们中医说呀，效不更方。 好吗？ 好，我记住了，谢谢您徐主任。 不用谢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。再见。 好，再见。 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什么难题，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，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。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习惯，两个总当年，三一时真无心断。 我就是爱你，虽然你没有和我约定，像太阳每天升起，理所当然的温热你。我就是想你，时间变得寸步难行，像站在美丽的山顶，你是我唯一要看的风景。春风我是雨，你的笑容轻轻敲打我的心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是春风我是雨，你的发丝帮助我的眼睛。笑容轻轻敲打我的心。